过我很可爱，唔该离开，还不应想你拍胎，唔该走开，烦到我冇心点菜，唔该唔该，甜品随时总要爱，有你每晚会愉快，无人陪我更自在，有你怕会喝倒彩，开心竟变爱，和气女友终见在，从前男友骂虐待，两个性格永分开，可憎不可爱，绑过我笨搭胎，十二万样应该，唔该行开，谁说过我很可爱，唔该离开，还不应想起拍胎，唔该走开，烦到我冇心点菜，穿底线可随时重要开，过去与你到现在，人从无对我善待，你却要我看得开，怎可以看开，我自杀那终见在，为何由你去虐待，你性告诉我应该，应该不恋爱，我已决定变改，在十步内分开，唔该行开，谁说过我很可爱，想起拍胎，唔该走开，烦到我冇心点菜，唔该唔该，要穿底线可随时重要。开，你见知唔知你真系好鬼痴，但千万痴你真系冇意思。你今次地球转，就算我落地，见到我不舍你怕。你讲真系痴，净系暂唔知你咁玩落去，我哋大家都唔 free。食完啲沙茶，可以再落杯 cream 先。开行开，唔好意思。就当是我做错，仍埋怨没意义，愿你望那边，失心空等我做什么，唔该行开，谁说过我很可爱，唔该离开，还不应想起拍胎，唔该走开，烦到我冇心点菜，唔该唔该，甜品随时总要爱，唔该行开，谁说我很可爱，唔该离开，还不应想起拍拖。